第二十九回，享福人福身海岛福，痴情女情重玉真情。话说宝玉正自发怔，不想黛玉将手帕子甩了来，正碰在眼睛上，倒唬了一跳，问是谁。林黛玉摇着头笑道：“ 不敢，是我失了手。因为宝姐姐要看丹砚，我比给她看，不想失了手。” 宝玉揉着眼睛，但要说什么又不好说的。一时凤姐儿来了，因说起初一在清虚观打醮的事来，遂约着宝钗、宝玉、黛玉等看戏去。宝钗笑道：“ 爸爸，怪热的，什么没看过的戏，我就不去了。” 凤姐儿道：“ 他们那里凉快，两边又有楼，咱们要去，我头几天打发人去，把那些道士都赶出去，把楼打扫干净，挂起帘子来，一个闲人不许放进庙去才是好呢。我已经回了太太了，你们不去我去，这些日子也闷得很了，家里唱弄戏我又不得舒舒服服的看。” 贾母听说笑道：“ 既这么着，我同你去。” 凤姐听说笑道：“ 老祖宗也去，感情好了，就只是我又不得受用了。” 贾母道：“ 到明儿我在正面楼上，你在旁边楼上，你也不用到我这边来立规矩，可好不好？” 凤姐儿笑道：“ 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。” 贾母因又向宝钗道：“ 你也去，连你母亲也去，长天老日的在家里也是睡觉。” 宝钗只得答应着。贾母又打发人去请了薛姨妈，顺路告诉王夫人要带了他们姊妹去。王夫人因一则身上不好，二则预备着元春有人出来，早已回了不去的，听贾母如今这样说，笑道：“ 还是这么高兴。” 因打发人去到园里告诉：“ 有要逛的，只管初一跟了老太太去。” 这个话一传开，别人都还可以，只是那些丫头们天天不得出门槛子，听了这话，谁不要去？便是个人的主子懒带去，他也百般撺掇了去，因此李公才等都说去。贾母越发心中喜欢，早已吩咐人去打扫安置，都不必细说。单表到了初一这一日，荣国府门前车辆纷纷，人马簇簇，那底下凡执事人等闻得是贵妃做好事，贾母清净烟香，正是初一日，乃月之首日，况是端阳节间，因此凡动用的食物一色都是齐全的，不同往日。少时贾母等出来，贾母乘一座八人大轿，李氏、凤姐儿、薛姨妈每人一乘四人轿，宝钗、黛玉二人共坐一辆翠盖朱缨八宝车，迎春、探春、惜春三人共坐一辆朱轮华盖车，然后贾母的丫头鸳鸯、鹦鹉、琥珀、珍珠，林黛玉的丫头紫娟、雪燕、春倩，宝钗的丫头莺儿、文杏，迎春的丫头思琪、秀菊，探春的丫头世书、翠墨，惜春的丫头入画、彩屏，薛姨妈的丫头同喜、同贵，外带着香菱、香菱的丫头珍儿，李氏的丫头素云、碧月，凤姐儿的丫头平儿、风儿、小红，并王夫人两个丫头也要跟了凤姐儿去的金串儿、彩云、奶子抱着大姐儿、带着巧姐儿，另在一车，还有两个丫头，一共又连上各房的老嬷嬷、奶娘， 并跟出门的家人媳妇子，乌压压的占了一街的车。贾母等已经坐轿去了多远，这门前尚未坐完。这个说：“ 我不同你在一处。” 那个说：“ 你压了我们奶奶的包袱。” 那边车上又说：“ 刺了我的花儿。” 这边又说：“ 碰折了我的扇子。” 叽叽咕咕说笑不绝。周瑞家的走来过去的说道：“ 姑娘们，这是街上看人笑话。” 说了两遍方觉好了，前头的全副执事摆开，早已到了清虚观了。宝玉骑着马在贾母轿前，街上人都站在两边，将至观前，只听钟鸣鼓响，早有张法官执香披衣，带领众道士在路旁迎接。贾母的轿刚至山门以内，贾母在轿内因看见有守门大帅并千里眼、顺风耳、当方土地、本敬城隍各位泥胎圣像，便命助将。贾珍带领各子弟上来迎接，凤姐儿知道鸳鸯等在后面，赶不上来搀贾母，自己下了轿，忙要上来搀。可巧有个十二三岁的小道士，拿着剪铜照管剪各处蜡花，正欲得便且藏出去，不想一头撞在凤姐儿怀里。凤姐便一扬手照脸一下，把那小孩子打了一个筋斗，骂道：“ 野牛操的，胡朝哪里跑！” 那小道士也不顾石竹简，爬起来往外还要跑，正值宝钗等下车，众婆娘媳妇正围随的风雨不透，但见一个小道士滚了出来，都喝声叫：“ 拿拿拿，打打打！” 贾母听了忙问：“ 是怎么了？” 贾珍忙出来问，凤姐上去搀住贾母就回说：“ 一个小道士捡灯花的没躲出去，这会子混钻呢。” 贾母听说忙道：“ 快带了那孩子来，别护着他，小门小户的孩子都是娇生惯养的，哪里见得这个事派，倘或护着他倒怪可怜见的，他老子娘岂不疼得慌。” 说着便叫贾珍去好生带了来，贾珍只得去拉了那孩子来。那孩子还一手拿着蜡剪，跪在地下乱站。贾母命贾珍拉起来，叫他别怕，问他几岁了。那孩子通说不出话来。贾母还说可怜见的，又向贾珍道：“ 珍哥，带他去吧，给他些钱买果子吃，别叫人难为了他。” 贾珍答应领他去了。这里贾母带着众人一层一层的瞻拜观玩，外面小厮们见贾母等进入二层山门，忽见贾珍领了一个小道士出来，叫人带来去，给他几百钱，不要难为了他。家人听说忙上来领了下去。贾珍站在台阶上应问：“ 管家在哪里？” 底下站的小厮们见问，都一齐喝声说：“ 叫管家。” 当时林之孝一手整理着帽子跑了来，到贾珍跟前。贾珍道：“ 虽说这里地方大，今儿不成往来这么些人，你使的人你就带了往你的那院里去，使不着的打发到那院里去，把小妖们多挑几个在这二层门上同两边的角门上伺候着要东西传话，你可知道不知道？今儿小姐奶奶们都出来了，一个闲人也到不了这里。” 林之孝忙答应晓得，又说了几个事。贾珍道：“ 去吧。” 又问：“ 怎么不见蓉儿？” 一声未了，只见贾蓉从钟楼里跑了出来。贾珍道：“ 你瞧瞧他，我这里还没敢说热，他到乘凉去了。” 贺命家人催他。那小厮们都知道贾珍素日的性子为傲不得，有个小厮便上来向贾蓉脸上啐了一口。贾珍又道：“ 问着他。” 那小厮便问贾蓉道：“ 爷还不怕热，哥怎么先乘凉去了？” 贾蓉垂着手，一声不敢说。那贾云、贾平、贾琴等见了，不但他们慌了，一且连贾黄、贾扁、贾琼等也都忙了，一个一个从墙根下慢慢的溜上来。贾珍又向贾蓉道：“ 你站着做什么？还不骑了马跑到家里，告诉你娘母子去，老太太同姑娘们都来了，叫他们快来伺候。” 贾蓉听说，忙跑了出来，一别声要马，一面抱怨道：“ 早都不知做什么的，这会子寻衬我。” 一面又骂小子：“ 捆着手呢，马也不拉来。” 再要打发小子去，又恐后来对出来，说不得亲自走一趟，骑马去了，不在话下。且说贾珍方要抽身进去，只见张道士站在旁边陪笑说道：“ 论理我不比别人，应该里头伺候，只因天气炎热，众位千金都出来了，法官不敢擅入，请爷的示下，恐老太太问或要随喜那里，我只在这里伺候罢了。” 贾珍知道这张道士虽然是当日荣国府国公的替身，曾经先皇御口亲呼为大宦仙人，如今县长道路司应，又是当今封为终了真人，现今王公藩镇都称他为神仙，所以不敢轻慢。二则他又常往两个府里去，凡夫人小姐都是见的，今见他如此说，便笑道：“ 咱们自己你又说起这话来，再多说我把你这胡子还钳了呢，还不跟我进来。” 那张道士呵呵大笑，跟了贾珍进来。贾珍到贾母跟前，空身陪笑说：“这张爷爷进来请安。”贾母听了忙道：“ 搀他来。” 贾珍忙去搀了过来。那张道士先哈哈笑道：“ 无量寿佛，老祖宗一向福寿安康，众位奶奶小姐纳福，一向没到府里请安，老太太气色越发好了。” 贾母笑道：“ 老神仙你好。” 张道士笑道：“ 托老太太万福万寿，小道也还康健，别的倒罢，只记挂着哥一向身上好。前日4月26日，我这里做遮天大王的圣诞，人也来得少，东西也很干净，我说请哥儿来逛逛，怎么说不在家？” 贾母说道：“ 果真不在家。” 一面回头叫宝玉，谁知宝玉解手去了才来，忙上前问：“张爷爷好。”张道士忙抱住问好，又向贾母笑道：“ 哥越发发福了。” 贾母道：“ 他外头好里头弱，又搭着他老子逼他念书，生生的把个孩子逼出病来了。” 张道士道：“ 前日我在好几处看见哥儿写的字做的诗都好得了不得，怎么老爷还抱怨说哥儿不大喜欢念书呢？一小道看来也就罢了。” 又叹道：“ 我看见哥儿的这个形容身段，言谈举动，怎么就同当日国公爷一个稿子？” 说着两眼流下泪来。贾母听说，也由不得满脸泪痕，说道：“ 正是呢，我养这些儿子孙子， 也没一个像他爷爷的，就指着玉儿像他爷爷。 那张道士又向贾珍道：“当日国公爷的模样，爷们一辈的不用说，自然没赶上，大约连大老爷、二老爷也记不清楚了。”说毕，呵呵又一大笑道：“前日在一个人家看见一位小姐，今年15岁了，生的倒也好个模样，我想着哥也该寻亲事了。若论这小姐的模样，聪明智慧，根基家当，倒也配得过，但不知老太太怎么样，小道也不敢造次，等请了老太太的示下，才敢向人去说。” 贾母道：“上回有和尚说了，这孩子命里不该早娶，等再大一点儿再定吧。你可如今打听着，不管他根基富贵，只要模样配得上就好，来告诉我。便是那家子穷，不过给他几两银子罢了，只是模样性格难得的好的。” 说毕，只见凤姐儿笑道：“ 江爷爷，我们丫头的记名符你也不换去，巧儿亏你还有那么大脸，打发人和我要鹅黄缎子去，要不给你，又恐怕你那老脸上过不去。” 张道士呵呵大笑道：“ 你瞧我眼花了，也没看见奶奶在这里，也没道多谢，符早已有了，前日原要送去的，不指望娘娘来做好事就混忘了，还在佛前镇着，待我取来。” 说着跑到大殿上去，一时拿了一个茶盘，搭着大红蟒缎金福子，拖出福来。大姐儿的奶子接了福，张道士欲抱过大姐儿来，只见凤姐笑道：“ 你就手里拿出来罢了，又用个盘子托着。” 张道士道：“ 手里不干不净的，怎么拿？用盘子洁净些。” 凤姐儿笑道：“ 你只顾拿出盘子来，倒唬我一跳。我不说你是为送福，倒像是和我们画布施来了。” 众人听说，轰然一笑，连贾珍也长不住笑了。贾母回头道：“ 猴猴，你不怕割舌头下地狱？” 凤姐儿笑道：“ 我们爷儿们不相干，他怎么常常说我该积阴质，迟了就短命呢？” 张道士也笑道：“ 我拿出盘子来一举两用，却不为画布施，倒要将哥的这玉请了下来，拖出去给那些远道来的道友并徒子徒孙们见识见识。” 贾母道：“ 既这么着，你老人家老天拔地的跑什么，就带他去瞧了，叫他进来，岂不省事？” 张道士道：“ 老太太不知道，看着小道士80多岁的人，托老太太的福倒也健壮，二则外面的人多，气味难闻，况是个暑热的天，哥儿受不惯，倘或哥受了阿杂气味，倒值多了。” 贾母听说，便命宝玉摘下通灵玉来放在盘内，哪张道士兢兢业业的用蟒符子垫着捧了出去。这里贾母与众人各处游玩了一回，方去上楼，只见贾珍回说：“ 张爷爷送了玉来了。” 刚说着，只见张道士捧了盘子走到跟前，笑道：“ 众人托小道的福见了哥的玉，实在可罕，都没什么敬贺之物，这是他们个人传道的法器，都愿意为敬贺之礼。哥儿便不稀罕，只留在房里玩耍赏人吧。” 贾母听说，向盘内看时，只见也有金黄，也有玉珏，或有事事如意，或有岁岁平安，皆是珠穿宝冠，玉镯金镂，共有30-50件。 莹说道：“你也胡闹， 他们出家人是哪里来的？何必这样？这不能收。 张道士笑道：“ 这是他们一点尽心，小道也不能阻挡。老太太若不留下，岂不叫他们看着小道微薄，不像是门下出身呢？” 贾母听如此说，方命人接了。宝玉笑道：“老太太，张爷爷既这么说，就推辞不得。我要这个也无用，不如叫小子们捧了这个，跟着我出去散给穷人吧。” 贾母笑道：“这倒说的是。” 张道士又忙拦道：“ 哥虽要行好，但这些东西虽说不甚稀奇，到底也是几件器皿。若给了乞丐，一则与他们无异，二则反糟蹋了这些东西。要舍给穷人，何不就散钱于他们？” 宝玉听说，便命收下，等晚间拿钱施舍罢了。说毕，张道士方退出去。 这里贾母与众人上了楼，在正面楼上归坐，凤姐等站了东楼，众丫头等在西楼轮流伺候。 贾珍一时来回， 神前拈了戏，头一本《白蛇记》。 贾母问：“ 白蛇记是什么故事？” 贾珍道：“ 是汉高祖斩蛇方起手的故事，第二本是满床户。” 贾母笑道：“ 这倒是第二本上，也罢了，神佛要这样，也只得罢了。” 又问第三本，贾珍道：“ 第三本是南柯梦。” 贾母听了，便不言语。贾珍退了下来，是外边预备着身表、坟钱粮、开戏，不在话下。 且说宝玉在楼上坐在贾母旁边，因叫个小丫头子捧着方才那一盘子贺物，将自己的玉带上，用手翻弄寻拨，一件一件的挑与贾母看。 贾母因看见有个赤金点翠的麒麟，便伸手拿了起来，笑道：“ 这件东西好像我看见谁家的孩子也带着这么一个的。” 宝钗笑道：“ 史大妹妹有一个，比这个小些。” 贾母道：“ 是云儿有这个。” 宝玉道：“他这么往我们家去住着，我也没看见。” 探春笑道：“ 宝姐姐有心，不管什么她都记得。” 林黛玉冷笑道：“ 她在别的上还有限，唯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越发留心。” 宝钗听说，便回头装没听见。宝玉听见史湘云有这件东西，自己便将那麒麟忙拿起来揣在怀里，一面心里又想到，怕人看见他听见史湘云有了，他就留这件，因此手里揣着，却拿眼睛瞟人。只见众人都倒不大理论，唯有林黛玉瞅着他点头，似有赞叹之意。宝玉不觉心里没好意思起来，又掏了出来，向黛玉笑道：“ 这个东西倒好玩，我替你留着，到了家穿上你戴。” 林黛玉将头一扭，说道：“ 我不稀罕。” 宝玉笑道：“ 你果然不稀罕，我少不得就拿着。” 说着又揣了起来，刚要说话，只见贾珍、贾蓉的妻子婆媳两个来了，彼此见过。贾母说：“ 你们又来做什么？我不过没事来逛逛。” 一句话没说了，只见人报：“ 冯将军家有人来了。” 原来冯子英听见贾府在庙里打叫，连忙预备了猪羊香烛茶银之类的东西送礼。凤姐儿听了，忙赶过正楼来，拍手笑道：“ 哎呦，我就不防这个，只说咱们娘儿们来闲逛逛， 人家只当咱们大摆斋坛来送礼，都是老太太闹的，这又不得不预备赏风。 刚说了，只见冯家的两个管家娘子上楼来了，冯家两个未去，接着赵侍郎也有礼来了，于是接二连三都听见贾府打叫，女眷都在庙里，凡一应远亲近友、世家相余都来送礼。贾母才后悔起来说， 又不是什么正经差事，我们不过闲逛逛，就想不到这礼上没得惊动了人。 因此虽看了一天戏，至下午便回来了，次日便懒带去。凤姐又说， 打墙也是动土，已经惊动了人，今儿乐得还去逛逛。 那贾母因昨日张道士提起宝玉说亲的事来，谁知宝玉一日心中不自在，回来生气，趁着张道士与他说了亲，口口声声说从今以后不再见张道士了，别人也并不知为什么缘故。二则林黛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，因此二事贾母便执意不去了。凤姐见不去，自己带了人去，也不在话下。且说宝玉因见林黛玉又病了，心里放不下，饭也懒去吃，不时来问。林黛玉又怕他有个好歹，应说道， 你只管看你的戏去，在家里做什么？ 宝玉因昨日张道士提亲，心中不大受用，竟听见林黛玉如此说，心里应想到，别人不知道我的心还可恕，连他也奚落起我来，因此心中更比往日的烦恼加了百倍。若是别人跟前，断不能动这肝火，只是林黛玉说了这话，倒比往日别人说这话不同，由不得立刻沉下脸来说道， 我白认得了你，罢了罢了。 林黛玉听说便冷笑了两声， 我也知道白认得了我，哪里像人家，有什么配得上呢？ 宝玉听了便向前来直问到脸上， 你这么说是安心咒我天诛地灭？ 林黛玉一时解不过这个话来，宝玉又道， 昨还为这个赌了几回咒，今儿你到底又准我一句，我便天诛地灭，你又有什么益处？ 林黛玉一闻此言，方想起上日的话来，今日原是自己说错了，又是着急又是羞愧，便战战兢兢地说道， 我要安心咒你，我也天诛地灭，何苦来？我知道昨日张道士说亲，你怕阻了你的好姻缘，你心里生气，拿我煞性子。 原来那宝玉自幼生成一种下流痴病，况从幼时和黛玉耳鬓厮磨，心情相对，即如今稍明时事，又看了那些邪书僻传，凡远亲近友之家所见的那些归因为秀，皆未有稍及林黛玉者，所以早存了一段心事，只不好说出来，故每每或喜或怒，便尽法子暗中试探。那林黛玉偏生也是个有些痴病的，也每用假情试探，因你也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，只用假意，我也将真心真意瞒了起来，只用假意，如此两假相逢，终有一真，其间琐琐碎碎，难保不有口角之争。即如此刻宝玉的心内想的是， 别人不知我的心还有可恕，难道你就不想我的心里眼里只有你？你不能为我烦恼，反来以这话奚落毒我，可见我心里一时一刻白有你，你竟心里没我。 心里这意思只是口里说不出来，那林黛玉心里想着， 你心里自然有我，虽有金玉相对之说，你岂是中这邪说不中我的？我便时常提着金玉，你只管了然自若无闻的，方见的是待我重而毫无此心了。如何我只一提禁欲的事你就着急， 可知你心里时时有禁欲，见我一提，你又怕我多心，故意着急，安心哄我。 看来两人原本是一个心，但都多生了枝叶，反弄成两个心了。那宝玉心中又想着， 我不管怎样都好，只要你随意，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愿。你知也罢，不知也罢，只有我的心，可见你方合我近，不合我远。 那林黛玉心里又想着， 你只管你，你好我自好，你何必为我而自失？殊不知你失我自失，可见是你不叫我敬你，有意叫我远你了。 如此看来，却都是求近之心，反弄成疏远之意。如此之话，皆他二人素习所存私心，也难背数。如今只述他们外面的形容，那宝玉又听见他说好姻缘三个字，越发腻了己意，心里干噎，口里说不出话来，便赌气向井上抓下通灵宝玉，咬牙恨命往地下一摔倒。 什么老屎骨子，我砸了你完事。 偏生那玉坚硬非常，摔了一下竟闻风没动。宝玉见没摔碎，便回身找东西来砸。林黛玉见他如此，早已哭起来，说道， 何苦来，你摔砸那哑巴物件，又砸他的，不如来砸我。 二人闹着，紫鹃、雪雁等忙来解劝。后来见宝玉下死力砸玉，忙上来夺，又夺不下来，见比往日闹得大了，少不得去叫袭人，袭人忙赶了来，才夺了下来。宝玉冷笑道， 我砸我的东西与你们什么相干？ 袭人见他脸都气黄了，眼眉都变了，从来没气得这样，便拉着他的手笑道， 你同妹妹拌嘴，不犯着砸他，倘或砸坏了，叫他心里脸上怎么过得去？ 林黛玉一行哭着，一行听了这话，说到自己心坎上来，可见宝玉连袭人不如，越发伤心，大哭起来，心里一烦恼，方才吃的香如饮解暑汤便承受不住，哇的一声都吐了出来。紫鹃忙上来用手帕子接住，当时一口一口的把一块手帕子吐湿。雪雁忙上来捶，紫鹃道， 虽然生气，姑娘到底也该保重着些，才吃了药好些，这会子因和宝二爷拌嘴又吐出来，倘或犯了病，宝二爷怎么过得去呢？ 宝玉听了这话，说到自己心坎上来，可见黛玉不如一紫鹃，又见林黛玉脸红头胀，一行啼哭，一行气凑，一行是泪，一行是汗，不胜怯懦。宝玉见了这般，又自己后悔方才不该同他较正，这会子他这样光景，我又替不了他，心里想着，也由不得滴下泪来。袭人见他两个哭，由不得守着宝玉，也心酸起来，又摸着宝玉的手冰凉，但要劝宝玉不哭吧，一则又恐宝玉有什么委屈闷在心里，二则又恐驳了林黛玉，不如大家一哭就丢开手了，因此也流下泪来。紫鹃一面收拾了吐的药，一面拿扇子替林黛玉轻轻的扇着，见三个人都鸦雀无声，个人哭个人的，也由不得伤心起来，也拿手帕子擦泪，四个人都无言对泣。一时袭人勉强笑向宝玉道， 你不看别的，你看看这玉上穿的穗子，也不该同林姑娘拌嘴。 林黛玉听了也不顾病，赶来夺过去，顺手抓起一把剪子来要剪。袭人、紫鹃刚要夺，已经剪了几段。林黛玉哭道， 我也是白孝利，他也不稀罕，自有别人替他再穿好的去。 袭人忙接了玉道， 何苦来，这是我才多嘴的不是了。 宝玉向林黛玉道：“你只管捡，我横竖不带他也没什么。” 只顾里头闹，谁知那些老婆子们见林黛玉大哭大吐，宝玉又砸玉，不知道要闹到什么田地，倘或连累了他们，便一起往前头回贾母王夫人知道，好不干连了他们。那贾母王夫人见他们忙忙的做一件正经事来告诉，也都不知有了什么大祸，便一起进园来瞧他兄妹，急得袭人抱怨紫娟为什么惊动了老太太太太，紫娟又只当是袭人去告诉的，也抱怨袭人。那贾母王夫人进来，见宝玉也无言，林黛玉也无话，问起来又没为什么事，便将这祸移到袭人、紫娟两个人身上，说为什么你们不小心服侍，这会子闹起来都不管了。因此将他二人连骂带说教训了一顿，二人都没话，只得听着，还是贾母带出宝玉去了，方才平服。过了一日，至初三日，乃是薛蟠生日，家里摆酒唱戏，来请贾府诸人。宝玉因得罪了林黛玉，二人总未见面，心中正自后悔，无精打采的，哪里还有心肠去看戏，因而推病不去。林黛玉不过前日中了些暑入之气，本无甚大病，听见他不去，心里想， 他是好吃酒看戏的，今日反不去，自然是因为昨儿气着了，再不然他见我不去，他也没心肠去，只是昨千不该万不该捡了那玉上的穗子，管定他再不带了，还得我穿了他才带， 因而心中十分后悔。那贾母见他两个都生了气，只说趁今儿那边看戏，他两个见了也就完了，不想又都不去。老人家急得抱怨说：“ 我这老冤家是哪世里的孽障，偏生遇见了这么两个不省事的小冤家，没有一天不叫我操心。真是俗语说的，不是冤家不聚头。其实我闭了这眼，断了这口气，凭着这两个冤家闹上天去，我眼不见心不烦也就罢了，偏又不咽这口气。” 自己抱怨着也哭了，这话传入宝林二人耳内，原来他二人竟是从未听见过不是冤家不聚头的这句俗语，如今忽然得了这句话，好似参禅一般，都低头细嚼此话的滋味，都不觉潸然泣下。虽不曾会面，然一个在潇湘馆临风洒泪，一个在怡红院对月长吁，却不是人居两地情发一心。袭人因劝宝玉道：“ 千万不是都是你的不是，往日家里小厮们和他们的姊妹拌嘴，或是两口子纷争，你听见了，你还骂小厮们蠢，不能体贴女孩们的心，今儿你也这么着了。明儿初五大节下，你们两个再这么仇人似的，老太太越发要生气，一定弄得大家不安生。依我劝，你正经下个气，赔个不是，大家还是照常一样，这么也好，那么也好。” 那宝玉听见了，不知依与不依，要知端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